京燕世家第二十一。京王刘贾者，诸刘，不知其何属出起时。汉王元年，还定三秦，刘贾为将军，定塞地，从东击项籍。汉四年，汉王之败成皋，北渡河，得张耳、韩信军，郡修武。深沟高垒，使刘贾将二万人，计数百，渡白马津入楚地，烧其积聚，以破其业，无以己项王军时。已而楚兵击刘贾，贾折臂不肯与战，而与彭城相保。汉五年，汉王追项籍至固陵，使刘贾南渡淮为寿春，玄志使人见招楚大司马周殷，周殷反楚，左刘贾举九江，迎武王情步兵，皆会垓下，共击项籍。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，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公卫，公卫已死，以临江为南郡。汉六年春，会诸侯于陈，废楚王信，求之，分其地为二国。当世时也，高祖子幼，昆帝少，又不贤，欲望同姓以振天下，乃诏曰：将军刘贾有功，即则子弟可以为王者。群臣皆曰：立刘贾为京王，望淮东五十二城；高祖帝交为楚王，望淮西三十六城。因立子肥为齐王，始望昆帝刘氏也。高祖十一年秋，淮南王情不反，东击京。京王贾与战不胜，走复陵，为步军所杀，高祖自击破步。十二年，立沛侯刘濞为吴王，望故京地。燕王刘泽者，诸刘原属也。高帝三年，泽为郎中。高帝十一年，泽以将军击陈豨，得王黄为营陵侯。高后时，其人田生由伐资，以化干营陵侯泽，泽大悦之，用金二百金为田生授。田生以得金，即归齐。二年，泽使人谓田生曰：夫与矣。田生如长安，不见泽，而假大宅。令其子求是吕后所姓大业者张子清。居数月，田生子请张清临，亲修具。张清许往，田生胜帷帐共具，譬如列侯。张清惊，酒酣，乃秉人说张清曰：臣观诸侯王邸地百余，皆高祖一切功臣。今吕氏、雅固本推古高帝救天下，功至大，又亲戚太后之重。太后春秋长，诸吕弱。太后欲立吕产为王，妄代。太后又重发之，恐大臣不听。今卿罪幸，大臣所敬。何不封大臣以闻太后，太后必喜。诸吕以望，万户侯亦卿之有。太后心悦之，而卿为内臣，不及发，恐祸及身矣。张卿大然之，乃封大臣御太后。太后朝，因问大臣。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，太后赐张卿千金金。张卿以其半与田生， 田生福寿。因说之曰：“吕产旺也，诸大臣为大福。今营陵侯泽朱留为大将军，独此尚绝望。今清言太后列十余献望之，彼得望喜去，朱吕望亦故矣。”张清入言，太后然之，乃以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琅琊王乃与田生之国，田生劝则即行，无留。出关，太后国使人追止之，以出即还。及太后崩，琅琊王泽乃曰：“帝少朱吕用事，刘氏孤弱，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，欲诛朱吕。至梁，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，则还兵备西界，遂跳驱至长安。代王亦从代至，诸将相与琅琊王共立代王为天子，天子乃喜泽为燕王，乃复以琅琊与齐复故地。泽王燕二年薨，是为靖王，传子嘉为康王。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坚生子男一人，夺第七为姬，与子女三人间。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影人，影人等告定国，定国使业者以他法合捕格杀影人以灭口。至元朔元年，影人昆弟复上书据言定国因事，以此发觉。诏下公卿皆议曰：“定国禽兽刑，乱人伦，逆天，当诛。”上许之，定国自杀，国除为郡。太史公曰：“荆王望也，由汉初定，天下未及，故刘贾虽属书，然以策为王，填江淮之间。刘泽之望全击吕氏，然刘泽足南面称孤者三世，事发相众，岂不为伪乎？”